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75集，不解之仇。 哎呀，快走吧，快啊！您了不嫌丢人呐？ 丁大成是北方人，脾气果然是直且急的。他带了一个头，其他人无可奈何，也都迟疑地开始挪动步子。一来呢，确实是己方理亏，大家都不是没脸没皮的人；二来，大家又能把司藤怎么样呢？片刻之后，只有苍红观主站着没动。大家都已经走到了门口，回过头来看他。苍红观主身子颤抖了两下，忽然扑通一声就跪地下了。司藤不动声色道： 我岁数不算小，加起来10岁有的，受晚辈这一跪当得起。 苍红观主嘴唇哆嗦着，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哽咽道： 司藤小姐要是心里不痛快，一定要找人出气，就把我这个老头子收走吧。我活到70多了，活不活都不重要，可是我这些道友，司藤小姐就高抬贵手吧。他们是被我召集着趟进浑水里的，潘道长都已经死在山上了，剩下这些人，丁师傅只是个出租车司机，家里有老婆孩子，我那个小徒弟蒙乾坤，他是什么都没做。 说到后来，声音发颤，说不下去了。僵了一会儿之后，噔噔噔开始磕头，每一下都重，忘记了磕到第几下时，忽然像被扼住了一般，姿势怪异的磕不下去。秦放先还奇怪，下一秒忽然反应过来，是司藤制止他的。司藤不需要现藤身或者用藤条了，他从沈银灯那里夺来的妖力起作用了。司藤说： 妖怪没有人心，老观主声泪俱下的这套可以收起来，藤纱我绝不可能会解，但是老观主如果配合，诸位有生之年，我可以让他不发作。 苍红观主没听懂，半张着嘴看司藤。白金教授反应的最快，声音近乎激动： 这就像艾滋病一样，在人体的潜伏期一般是10年，10年之内患者跟普通人毫无差别，除非病发才会不治。司藤小姐可以控制藤纱，如果她在你们有生之年都不会让藤纱发作，那么 如果有生之年藤纱都不会发作，在体内潜伏一辈子，与性命又有什么干碍呢？苍红观主激动的声音都抖了。 司藤小姐，要我怎么配合？ 司藤看了他很久，说了句： 你上来。 上楼之后，司藤问了苍红观主一个问题： 1946年秋山道长、李正元道长和黄玉在护上阵杀我之后，尸骨埋在哪儿了？ 尸骨埋在哪儿了？苍红观主记得司藤死后，秋山道长神色冷峻，说是为了避免有变，这妖怪的尸身是一定要烧掉的，而点火时特意在司藤的尸身上淋了火油，刷的一下那烟头窜得老高。秋山道长往火里一张张地扔符咒说： 30多年前一念之差铸成大错，今日总算是了结了。 苍红观主那时还小，被李正元道长赶在边上，字字听得清楚，却字字听不懂。他只记得火灭的时候，秋山道长的一张脸像死人一样难看。 所有助燃的木头都烧成了灰，风一吹飘飘洒洒，就像绝望中降下的大雪。除了那具烧得焦黑的尸骨，那骨头根根支冷，肋骨森森分明，眼洞似乎深不见底，牙床排列的弧度像讥诮的大笑，似乎下一刻就会开口说话一般。 我一定会回来的。 当时的藏红观主惊恐地看着那具烧不化的尸骨，师父李正元道长冲上来捂住了他的眼睛。当时眼前黑下来的瞬间，他听见秋山道长说： 不行，这尸骨我要带回青城做法镇压，还有他的元身藤根也要一起挖出来，以防来日有变。 那时已经是1946年的最后一个月，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自有定数，他们带着司藤尸骨离开沪上的那天，天愁地惨，大雾弥漫，可见度只有20-30米，再远一些的人影冲冲都像是游荡的鬼魂。当时他们个个走得心事重重，天渐渐黑了，周围有低矮的房屋，走着走着开始下雨，瓢泼一般。苍红观主顶着油纸布，咬着馒头坐在板车车尾，他记得当时好像是被噎住了，嘶哑着嗓子朝师父李正元道长要水喝。李正元取下腰间的水袋，正俯身给他倒水，半空中一声巨响，一个巨大的赤红火球划破雾霭，然后眼前亮得吓人，整个地面都在震颤，响声当时就震昏了黄玉。巨大的热力破面而来，车子被气浪掀翻，苍红观主哭嚎着在地上滚出很远，紧接着黑烟滚滚，呛得他几乎不曾死掉。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四周脚步杂踏，人声鼎沸，有人在撕心裂肺的嚎叫，血腥气和油气扑面而来，大雨如注中，不远处的无数火苗时起时弱，苍红观主尖叫着在地上爬躲，直到被黄玉抱了起来。一直到很久之后，苍红观主年届而立，多方求索，才终于查到当日发生了什么。 那一天是1946年12月25日圣诞夜，当日的沪上浓雾弥漫，黄昏时分开始下雨，渐转瓢泼，晚上8点左右，从山城来沪上的3架飞机在浓雾大雨中同时失事，共计81人遇难，幸免者是3人。这3起空难创了当时国民航空史的记录，被称为轰动中外的沪上黑色圣诞之夜空难。在当时的一片天愁地惨、混乱惊慌之中，难免有人趁火打劫、顺手牵羊。秋山道长一行人聚齐之后，庆幸无人受伤的同时，才发现携带的大部分行李，连同装了司藤尸骨的那口木箱子，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苍红观主讲完之后，司藤很久都没有再说话，这异样的沉默一直僵持着，直到突然间客栈的大钟敲响。12点了，回去的路上其他人还好，独马秋阳道长忐忑之至，跟前跟后的追问苍红观主说： 真的不发作吗？真的在有生之年都不发作？这司藤的话能信吗？ 这种人怎么还能混到道观的掌教呢？丁大成对马秋阳真是说不出的讨厌。 哎呀，不信又能怎么着啊？就算死疼楚儿凡儿了，您还能跟他拼命啊？ 原本就焦头烂额，自己人还到处添乱，苍红观主真是一个脑袋两个大。白金教授想了想说， 我觉得还是可信的，不过司藤小姐不解藤煞也是要防着你们的意思。所谓你不动他不动，你一旦有异动就是性命攸关啊。 同行以来，齐云山的刘鹤祥基本上就不讲话，这个时候也点头附和道， 哎，说到底啊，只要咱们以后不跟他过不去，他也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嘛。 说话间就到了旅馆门口，苍红观主伸手想去摁门铃，无意间抬头忽然看到隔壁沈银灯家二楼房灯大亮，窗帘大开，央波就在窗口杵着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，面目之上都是灯的阴影。苍红观主头皮发麻，凉气瞬间就弥漫了整个胸腔。出事之后，他先是苦恼该怎么去跟潘奇年的家人解释，继而又发愁众人所中的藤沙没个说法，居然把沈银灯这茬忘得干干净净。不错，他们现在知道了沈银灯就是赤伞，是妖怪，非男非女，死不足惜，但是他的丈夫央波不知道啊。苍红观主额头渐渐渗汗，低声问道， 咱们要怎么给他解释啊？ 马秋阳道长先前被丁大成抢白，心里老早就憋了气，闻言说不出的怪里怪气， 这要怎么解释啊？啊，难不成跟他说他老婆是个不男不女的妖怪，被另一个女妖怪给杀了？ 张少华真人叹气道， 哎，大家得合计个说法，毕竟沈小姐是跟咱们一起走的，现在回不来，任谁都会疑心到我们身上，万一这个央波报警，大家伙都麻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